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4章丽塔斯基特的独家新闻第73集。 他得意地笑着，哈利一把抓过报纸展开来，罗恩、西莫、迪安和纳威也围拢过来和他一起看。是一篇文章，上面登着海格的照片，他脸上的神情显得鬼鬼祟祟。 邓布利多的重大失误。本报特约记者丽塔斯基特报道，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古怪的阿布斯邓布利多一向敢于聘用有争议的教员。今年九月，他聘用了疯眼汉阿拉斯托穆迪担任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这项决定令魔法部的许多人大跌眼镜。穆迪以喜欢使用恶咒闻名，以前当过奥罗，众所周知，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突然移动，他就会发起攻击。不过与邓布利多雇来教授保护神奇动物课的半人类相比，疯眼汉就算是认真负责和蔼亲切的了。鲁伯海格承认，他在三年级时被霍格沃茨开除，从那以后一直担任学校的猎场看守，这是邓布利多为他找的一份工作。去年海格竟然对校长运用了神秘影响，从许多更有资格的竞选者中胜出，又为自己谋到了保护神奇动物课老师这个职位。海格是一个体格庞大、相貌凶狠的男人，他滥用自己新得手的权力，弄来一连串可怕的动物吓唬他负责照管的学生。在一系列被许多人称为非常恐怖的课上，海格已导致几名学生受伤致残，而邓布利多对此视而不见。 我受到了一头婴童马身有翼兽的攻击，我的朋友文森特·克拉布被一只弗洛伯毛虫狠狠咬了一口。 一位名叫德拉科·马尔福的四年级学生说， 我们都讨厌海格，但是敢怒不敢言。 然而海格无意停止他的恐吓行为。上个月在与预言家日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承认自己正在饲养一种他命名为炸尾螺的动物。这种动物介于人头狮身龙尾兽和火螃蟹之间，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培育新的魔法动物种类的行为通常受到魔法部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的密切监视，但海格认为他可以超越这类繁琐的条条框框。 我只是觉得怪好玩的， 他说，然后便匆忙改变了话题。似乎这还不够，预言家日报最近又发现证据，海格不像他自己一贯伪装的那样是一位纯血统的巫师，实际上他甚至不是一个纯血统的人。我们可以独家透露，他的母亲正是巨人弗里德瓦法，目前下落不明。巨人生性残暴嗜血，上个世纪因自相残杀而濒临灭绝，仅存的十几个加入了神秘人的麾下。在神秘人统治的恐怖时期，他们制造了几起最残酷的麻瓜屠杀案，许多为神秘人效力的巨人都死在了与黑魔势力斗争的奥罗手下，但弗里德瓦法不在其列，他很可能已经逃至某个仍存在于国外山区的巨人村落。不过如果我们就海格在保护神奇动物课上的古怪行为加以分析，弗里德瓦法的儿子似乎继承了其母亲残酷的天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据说海格与一个男孩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而正是这个男孩使神秘人痛失权势，从而使海格的亲生母亲像神秘人的其他追随者一样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也许哈利波特尚不了解他这位体格庞大的朋友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阿布斯·邓布利多无疑有责任确保哈利波特及其同学们清醒地认识到与混血统巨人交往的危险性。 哈利看完了，抬头望着罗恩，罗恩呆呆地张大了嘴巴。 他是怎么发现的？ 他小声问，但哈利心里想的不是这个。 你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讨厌海格。 哈利厉声责问马尔福。 这说的是什么混账话？ 他指着克拉布。 他被一只弗洛伯毛虫狠狠咬了一口，他们根本连牙齿都没有。 克拉布咯咯地傻笑着，显然感到非常得意。 行了，我认为这个蠢货的教学生涯应该结束了。 马尔福说，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混血桶巨人。我原来以为他只是小时候喝了一瓶生骨灵呢。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的，担心他会吃掉他们的孩子。 你们在专心听讲吗？ 格拉普兰教授的声音传到男生这里，这时女生都围拢在独角兽身边抚摸着他。哈利气急了，他用失神的目光瞪着独角兽，那篇预言家日报的文章在他手里瑟瑟发抖。格拉普兰教授正在列举独角兽的许多神奇属性，他把声音放得很大，让男生们也能听见。 我真希望他能留下来，这位女老师。 帕瓦蒂佩蒂尔说。这时已经下课，大家正返回城堡去吃午饭。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保护神奇动物课，像独角兽这样体面的动物，而不是怪兽。 海格怎么办？ 他们登上台阶时，哈利气愤地问。 他怎么办？ 帕瓦蒂冷冰冰地说。 他照样可以当他的猎场看守，不是吗？ 自从舞会之后，帕瓦蒂就一直对哈利很冷淡。哈利猜想他在舞会上应该更多的关心他，可是他看上去照样玩得很痛快啊。他现在逢人就说，他已经约好下个周末和那个布斯巴顿的男生在霍格莫德村见面。 这堂课上得真好。 他们走进礼堂时，赫敏说道。 格拉普兰教授告诉我们的关于独角兽的知识，我一半都不知道。 看看这个吧。 哈利气呼呼地吼道，把预言家日报的文章塞到赫敏的鼻子底下。赫敏读着文章，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他的反应和罗恩一模一样。 那个讨厌的女人斯基特是怎么打听到的？不会是海格告诉他的吧？ 不会。 哈利说着，领头朝格兰芬多的桌子走去，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得要命。 他连我们都一直瞒着，是不是？我认为上次海格不肯对那女人说我的坏话，把她气疯了，就四处搜寻海格的情况，对她进行报复。 也许他在舞会上听见了海格告诉马克西姆女士的话。 赫敏小声说。 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会在花园里看见他的。 罗恩说。 而且他不应该再进学校来，海格说邓布利多禁止他，也许他有一件隐形衣。 哈利说，一边用长柄勺把炖鸡汤舀进自己的盘子。他太气愤了，把汤洒得到处都是。 这种事情他做得出来的，是不是？躲在灌木丛里偷听别人说话。 你的意思是就像你和罗恩？ 赫敏说。 我们没有刻意偷听。 罗恩愤怒地说。 当时没有别的选择，那个傻瓜居然在一个任何人都有可能听到的地方大谈他的母亲是巨人。我们必须去看看他。 哈利说。 就在今天傍晚占卜课以后，告诉他我们要他回来。你想要他回来吗？ 他冷不防地问赫敏。 我不想说假话，偶尔上一次像样的保护神奇动物课，换换口味倒也不错。但我确实希望海格回来，我当然希望。 赫敏被哈利愤怒的目光吓坏了，急忙补充道。